靠着你。 听到这首曲目来自胡夏，叫做《那些年》。继续来听到陈珊妮，《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》这张专辑是陈珊妮在1999年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，现在再翻出来听呢，还是能够听出当中不一样的故事描写。有人拿她做自己的榜样，因为她做到了我们呢想做做不到也不敢做的。听听看专辑当中这一首写给外婆的曲目，叫做《来不及》。 你想

黄丽玲呢，基本每一张专辑当中呢，都会有一首翻唱的韩曲。这首《逃避没有不好》是一首中版的 R&B 的作品。阿玲把这首歌的氛围呢制造得非常好，而且在当中呢还加入了各种各样花式的转音，听起来呢是既有技巧性又很舒服。继续来分享到蓝又时，这是我在 KTV 呢很想去点唱的曲目，一段来自伦敦的爱情。这个题材对于迷恋异国恋的人来说呢，应该是非常的有吸引力，叫做伦敦的爱情。